窗前，一样的相思，一样的离愁，月缺上难复圆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你还像个难相见。盼望亲人早归还，盼望亲人早归还。

小提琴撩我衣襟，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，日子匆匆走过土林，我有所感深，经过那一片清香缤纷，随风轻轻吹到你走进了我的心，在一瞬间改变我一生，说多少热情不知有几何深，却不需再经寒风雨晴，想到是季节变更，梦中醒来岁月如飞奔，是否早定下来你和我也会变心，经过这么久何总要分，狂风吹得凄凄明月也被淹没，泛起一片迷茫尘，带走我的爱，只留悔恨。吹呀吹呀，风儿吹，吹落眼眸里了尽的眼泪。吹呀吹呀，风儿吹，吹走片片忧伤，晚风里是谁？